民主刚果团体最近在金沙萨举行集会，表示祝贺朝鲜成功进行火星十色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。有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、民主刚果朝鲜友好团结协会、民主刚果工人界市民协会等一些团体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讲话人说，朝鲜以东方核强国和亚洲火箭盟主国彰显其威仪，这离不开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的辛劳。他们两位早年就提出了先军思想，并坚持首先致力于加强军事力量，这又是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进行英明领导的结果。他提出新的兵局路线，领导社会主义守护战走向胜利。集会上发表一项声明，对朝鲜人民表示声援。